他们于是派了50个人去，寻找了3天，始终没有找到，便回来见阿里叟。那时阿里叟还在伊里哥。阿里叟对他们说，我不是对你们早说了，你们不必去吗？城中的人对阿里叟说，请看，本城的地势很好，师父也看见了，只是水不好，以致土产不熟易落。阿里叟说，给我拿一只新碗来，里面放上些盐。他们就给他拿了来，他遂出去到水泉旁，将盐倒在水里，说，上主这样说，我已治好了这水，从此再也不会引起死亡和不熟早堕的病。果然照阿里叟所说的，那水直到今日常是好水。阿里叟从那里上贝特尔去，当他沿路上去的时候，从城中出来一些小孩子讥笑他说，光头上来，光头上来。阿里叟回过头去看他们，因上主的名诅咒了他们，立即有2只狗熊从林中出来，咬死了其中42个孩子。阿里叟从那里去了加尔默尔山，然后又从那里回了撒玛利亚。